当然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 Elva 萧亚轩在她2010年的时候推出的专辑潇洒小姐当中的一首作品，歌名呢就叫做瘦瘦瘦瘦。端午炒长假三天的过程当中，大家应该吃的不少吧，希望各位吃的很过瘾，但是这个身体啊并不会长肉。OK， 就像这张专辑《潇洒小姐》当中一样，在这张专辑当中 ，Elva 想要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潇洒的态度。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旅行也可以很潇洒。11:05，各位，今天要去哪里呢？如果让大家想一想世界上最著名的公路旅行线路，你会想到哪一条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注入了太多情怀的美国的66号公路，但是和66号公路相比，狂野和柔美的景致，大海和山峦的壮丽，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加州1号公路它最佳的原因。现在各位，让我们一起系好安全带，要开始这趟1000多公里的美国66号公路之旅了。在这趟旅程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沿着狭窄崎岖的海岸线去住进星空下，沿途还可以遇见西班牙式的浪漫。总之吧，太多太多的风景，太多太多的人文等待着我们。华丽的冒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美国66号公路之旅。 真的看你走出我的生活。 陈绮贞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来自于2005年的同名专辑《华丽的冒险》当中。虽然专辑的名字叫做《华丽的冒险》，但其实只是在诠释陈绮贞追逐音乐的过程就是华丽的冒险。然而整个专辑的创作和录制的过程呢，据说是极其简陋的，包括写歌都是在他自己住了十几年的小房间当中完成的。最终录制呢，是他专门租了一个仓库来作为录音室，然后呼朋唤友，一堆乐手朋友呢就带来了各自最好的录音设备，热情的赞助啊。在录制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陈绮贞是主唱，有的时候他是会计，有的时候跑腿儿买便当，或者是安排哪一天大家一起出去玩一玩，出去做一个 BBQ。 他还是摄影师，为所有的团员进行拍照。16天的时间，华丽的冒险就这样完成了。如果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萧亚轩的瘦瘦瘦瘦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种潇洒的态度，那么在华丽的冒险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想要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勇气。好的，今天我们去的是加州一号公路。加州一号公路呢，是由北加州旧金山出发通往洛杉矶的一段，这一段呢被公认为是美国最佳的自驾路线之一。说一说这条线路吧，这条线路呢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沿途会经过多个城镇地点，也几乎是构成了加州文化的重要代表啊。穿越这条公路，感受气候和人文由北到南的逐步的变化，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点。在其中可以领略到西海岸的壮美风光，还有那种开拓精神，是很多人所渴望的事情。我们从旧金山出发，沿一号公路驱车南下，沿途会经过很多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会途经海滩，有没有听到海浪声，还可以看到悬崖、山谷和城市。在晴朗的天气当中呢，我们穿过隧道，可以看到两旁的屋舍俨然的样子，远山上的树木呢就像是绿毯上的绒球一般，而海岸线不断的沿路伸展当中。好了，各位朋友，加州66号公路这条线路，沿途看到再多奇怪的风景，不要大惊小怪，旅途当中这些奇怪反而才更加的有趣，不是吗？有什么奇怪？ 这里的人喜欢热闹，好像只喜欢庆祝，不爱睡觉，都困扰，日日都会对你尖叫，吓一跳，你别以为他对你是好，是无聊。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不用争吵。 听 funk 就是忍不住的会摇头晃脑。各位司机朋友们，听嗨的时候注意脚啊，不要乱踩。一首复古 funk 风的《有什么奇怪》，来自于郭顶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张专辑当中。好了，各位，坐着郭顶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前方我们要到的旅行的第一站，哎，就是位于旧金山南部的阿诺努弗利州的公园。每年冬季，在这里呢，会有成千上万只象海豹在此上岸。象海豹的那个象是大象的象，不是长得像海豹的那个象哦。他们会在栖息的海滩上去争夺配偶、交配，然后再孕育下一代。行到海滩附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象海豹的打闹声，这个时候就已经在涛声当中渐渐的清晰了。站在观察点，我们此刻向下看，平整的海滩上呢是挤满了象海豹哦。这些体态浑圆的动物慵懒地躺在沙滩上，任凭着日光照射，海浪拍打，偶尔可以见到两只雄象海豹在海当中争打的是不可开交，双方在终止战斗的时候还会仰天长啸。而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海滩呢，每年都会被这些象海豹光顾两次，他们会在海滩上繁衍后代之后再潜入水中，顺着美国西海岸向北回游。刚才看到这个象海岸在过程当中不断的仰天长啸，不断的厮打，其实也是他们的个人solo 时间。 low。 英国电子乐队 Clean Bandit 今年和 Demi Lovato 合作的一首 solo， 听着那首 solo 的时候，仿佛看到的是向海豹他们之间的各种打闹，他们的各种嘶吼声。当然这种 solo 也可能是在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自驾行的路上，一段自己的 solo 有可能走错的地方，但谁知道这样的一个走错会不会遇到别样的风景嘞。 OK， solo 完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很厉害了。早在百年前，旧金山大地震呢迫使很多艺术家外迁，不少人选择来到一号公路沿线的卡梅尔这个地方。这里呢因此也成为了很多艺术家生活创作的理想的地方，比如说画家达利、表演艺术家卓别林曾经多次来到这里居住。靠山面海的小镇也因此变得灵气十足，所以各位，接下来我们将要去往的就是卡梅尔。今日份的北京感觉格外的热，这么热的天气当然要听一些嗨的音乐。开狗和梦龙的合作 Born to be yours， 一首全新的作品。虽然是一首电音作品，但是整体营造出来的氛围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甜了，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Born to be yours。 你说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烦躁的一个状态当中，你的情侣突然间的跟你说没有办法 Born to be yours， 我天生就是你的，甜到骨子里哈。而且这首作品当中的这个小提琴和钢琴的切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听，包括很多人很喜欢的是 I never knew 和 I know 那两句梦龙的发音方法，都会让这首作品的燃点直线上升。刚才我们去的卡梅尔还记得吗？公路延伸，右前方我们可以看到一波万顷的太平洋海面，而在左侧呢是陡峭高耸的万丈悬崖。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呢，使得一号公路被誉为是全美国最美的公路，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展览方面。北京十里河村在十里河画院的基础上修建的文化馆昨天开馆，并举行《论语》等书法作品的捐赠收藏仪式。十里河村地处北京东南，历史和北京城一样悠久，自明代以来留下了文人墨客的大量足迹和词赋书画作品。十里河画院成立以来，还聚集了王震、贺伯英、胡伯等一批著名书画家，收藏了一大批近现代书画家的优秀作品，在全国村级画院中独树一帜。寻迹赵龙水彩画作品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将持续到本月24号。展览涵盖了赵龙近年来创作的颇具代表性的三个系列作品，分别是《游记的风景》《傲骨》和《寻》。其中《游记的风景》以画家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哈尔滨为原点，高楼广厦和冒着浓烟的旧工业遗存勾起了观者对城市发展的记忆。建出偏锋王翦水墨艺术展正在荣宝斋大厦二层美术馆举办，王翦画的山似乎能皱起爱情的痛苦，掀起隐藏在腹底的心。他画的树木柔韧，但却可以刺痛你的灵魂。他画的少女能把你的心悬挂在他为你设置的弦上。他画的老人像沉默的山，这种沉默却让你震耳欲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端午小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如果还沉浸在假期当中又不能出去怎么办？带上音乐去旅行啊。 在童话很远的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80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又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 一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 轻快的曲风来自于梁静茹，就叫做瘦瘦的。当然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身材是瘦瘦的，其实这首作品探讨的跟身材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会想要很多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欲望啊会变得越来的越多，这个时候欲望越来越多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变得可能渐渐的不太快乐，渐渐的心思变得很重。你的欲望值它不再是一个瘦的状态，它可能是越来越丰满，越来越胖。这样的胖带来的不好的点，可能每个人感受的点是不一样的。而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梁静茹想要探讨的就是，其实我们想要的东西可以很少，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欲望变得小一点，变得瘦一点。当你的欲望值变得瘦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更容易找到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快乐。11:37，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开启公路之旅，但是我们不去很多人非常有情怀的66号公路，而是去到另外一条非常的壮美，同样也可以很文艺的美国加州1号公路。前方我们去过了卡梅尔，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里有很多的艺术家在这里曾经生活创作过，所以来到卡梅尔你会发现这里充满着艺术气息。此刻我们离开卡梅尔，公路深入的风景呢也是越加的漂亮了。前面可以看到旖旎的山区，在金色日光的照耀之下，还可以看到陡崖、礁石、海浪，这些都变得格外的立体起来。此刻我们脚下的这条路悬挂在悬崖边，听起来非常的刺激啊，不光听起来，开起来也很刺激。开着开着突然间的俯冲跌入山谷，然后又突然间的被高架桥架起横跨海湾。这条线路据说是非常考验这个司机的驾驶技术的，如果自己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的话，可以找旁边的，哎，他开的不错，你让他来开，你就负责欣赏两岸的风景。在霞光的照射之下呢，海面会呈现出深邃的蓝色，白浪翻涌的泡沫会拍打着岸边屹立的礁石，这些画面首先你觉得首先非常的壮美，另外呢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的剧烈的，比如说海浪拍打着礁石，轰鸣的巨响就会回荡在天地之间。 OK， 看着两岸的风景，感受着属于你此刻的爱的节奏。 算你废话多，都有百分百的理由，就算你再漂亮，也会有人把你赶走。我想世界上没有像我一样爱你的人，不要怕，由我来保护你，是不是管你管得任性？我做人太低调，是心你全都不知道，只是给你安全感，让你觉得我很渺小。我要每天清晨醒来都可以哦看着你，早点我为你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幸福的小生活，重新开始吧，我们又回到那幸福的小角色，大胆去爱吧，管他世界末日什么有的没的，踮起脚尖吧，现在可以放下你任何的麻烦，跟我说爱吧，看看你 当当嘟嘟嘟，当当当当嘟嘟嘟。Everybody, let's dance。我做人太低调，这心意全都不知道，只是给你安全感，让你觉得我很渺小。要每天清晨醒来都可以，哦，看到你。早点我为你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幸福的小生活，重新开始吧。我们又回到了幸福的小角色，大胆去爱吧。管他世界末日什么有的没的，踮起脚尖吧 ，Come on！ 现在可以放下你任何的麻烦，跟我说爱吧。看看你有没有勇气，那出没的主人。想你任何的麻烦，跟我说爱吧，看看你有没有勇气拿出你的 true love。 这是丁少华《爱的节奏》，听着这样的《爱的节奏》，仿佛我们此刻开的就是美国加州的一号公路。在一号公路上，你疾驰，看到两岸不同的风光，感受着属于你自己独特的爱的节奏。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们从卡梅尔到赫斯特城堡。一号公路在大塞尔一带绵延160公里，车速要掌握好哟。从断壁悬崖到惊涛骇浪，从田园牧歌到原始森林，而且还有山间飞鸿到紫色沙滩，这一带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一号公路的精华的旅行景点。驱车在这里行进，很多朋友说呢，在这里仿佛可以和海鸟啊，还有非常壮美的巨浪以及疾风共舞。这里最大的一个景致呢，是有一片深入生长了3000年的红杉林。想象一下，在这3000年的红杉林当中，无论你是拍照还是漫步，又或者是嬉笑奔跑，仿佛是在百米的巨树之间穿越时空，邂逅不同的时候的自己，也会邂逅很多别样的历史。好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我们邂逅的过程当中需要短暂的休息那么一下下，然后还可以邂逅到更多美的风景和好听的作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听这全包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园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吉利首款全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1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还记得刚才我们的约定吗？说好了来到这片城堡当中，看到了深入生长了3000年的红杉林，在其中穿梭，仿佛会邂逅不同时代的时光。以前的约定你是否还在守着呢？ 遥控器转来转去，转到谁的心情，他演戏我哭泣，真假都分不清。点唱机点来点去，又点到我的恋曲，歌词里唱着你我约定。 唯独你让我眷恋不已，我不在乎一路的泥泞，你就是我的风景，不管遥远距离，只管爱的彻底都不觉委屈，我不在乎歧路多艰辛，吻你我就有勇气，就算傻的可以，就算失去力气都不愿放弃。 这一刻仿佛还是在有着3000年的红山林当中去穿越，然后去感受来自于像发音盒一般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景致，而下一刻就已经是夜幕低垂了。夜幕低垂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开车进入到大色耳茂密的山谷当中，在漆黑的山林之间穿行，车轮会压在铺满木屑和败叶的小路上，发出吱吱的响声。而在这样松软的路上行进，各位一定需要格外的谨慎。顺着导航，我们就可以潜入到今晚要入住的营区。到达营区之后，你会发现道路两旁呢，全部是被篝火映照的笑脸，可以听到轻柔的吉他声、欢快的歌声等等。而终于可以在一个角落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帐篷。不论今天的天气如何，此刻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感受到景色也是一样的。 月色起了悄悄的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 应该也很美哦。 像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 此刻繁星亮起，北斗七星在天空当中显得格外的明亮，还有非常容易识别的猎户座正在缓缓地沉入漆黑的海面。我们独自站在完全没有人工光的世界当中，那一刻这个世界变得如此的纯粹，变得如此的安静，如此的特别。好吧，静下来好好的感受一下